穿着棉质家居服的男人一脸冷漠，连这身柔软的衣服也挽救不了他不近人情的形象。他凌厉的目光落在雷猛的脸上，毫不避讳地打量。雷猛的目光也从他的头发处开始逐渐往下。板寸头，方正脸，鼻梁又高又挺，薄唇紧抿，下巴微翘，小麦色的肌肤，凸起的喉结，特别的有男人味儿。这是真帅啊，只比他差一点儿，真的就差一点点。兴许是打量完了，雷猛听到秦锦城开口说道， 进来。 雷猛也没有犹豫，就着他打开的空间便走了进去。秦锦城的书房跟他的人一样，给人冷冰冰的感觉，除了配套的桌椅板凳，最多的也就是书了。可真对得起书房这两个字儿，连个普通的摆件都没有，更别提什么绿植之类了。雷蒙看了一圈，甚觉寡淡又无趣，自觉地走到书桌对面的沙发上坐下。他长手长脚摆了个舒服的坐姿，老神在在的嘴脸， 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 委托稚气的嘴脸，漂亮又帅气迷人，却拥有着一双常人所看不透的眸子。秦锦城不是很喜欢这个开场，谈判中他向来作为主导的一方，早就习惯了控制整个局面，没道理被一个半大的少年牵住鼻子。他冷冷地掀开眼皮看了雷猛一眼， 身体怎么样？ 嗯， 雷猛一脸你脑子没病吧，还是说我耳朵出了毛病的表情。秦锦城显然也不太习惯这么关心别人，当然他并没有关心雷猛的意思。他蹙了蹙眉头说道， 我是说你现在大脑是否是清醒的？ 他这个人做事向来是光明磊落，要不是事态紧急，他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找上雷蒙。 不清醒的话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把我卖了？那我告诉你，南城那家会所的价钱真心不怎么样，你要卖就卖给北城新开的那家，他们背后的老板是沈家，出得起价，而且我认识他们老板的儿子，不至于太受罪。 雷猛姿态慵懒，一脸玩笑，一副我都这么配合了，你是不是得对我好点的表情，让人是相当的无语。秦锦城觉得他就不该多此一问，果然单刀直入才是最有效的谈判手段。 燕郊那块地你出个价吧。 感情是打这个主意啊，这都多久了还没死心呢、啊、 雷猛姿态未变，笑意不减，玩味地盯着眼前的男人，眼角微弯，带着钩子一般。 只要是在合理范围内，不高出市场价太多我都可以接受。 不高出市场价太多是多多少啊？一成？三成？还是五成啊？ 男人也不笨，立马是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，眉头轻蹙说道。雷猛越说越离谱，每说一句便伸出一根手指头，他的手指头跟他的人一样纤细白皙，又长又美，漂亮的月牙，这上面的指甲盖粉粉嫩嫩的，根本就不像男人的手。秦锦城的目光晃了一下，下意识的就点了头， 可以。 哎，秦总，你没病吧？就那块破地，你居然愿意多加五成的资金来购买？啊，这都不得不让我怀疑，那下面是不是埋着什么宝贝了？ 这什么？五成的资金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我是说最多再给你加500万，多一个子儿我也不会买。 那算了，500万，你当打发叫花子呀？ 我雷少就算去讨也不止这个数吧。看来秦总并没有多想要那块地啊。 秦锦城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谈判对手，他总能轻易地让他失神，一个动作，一个眼神，甚至是微微勾起的嘴角，都能让他分崩离析。这个男人似乎有一种吸引人眼球的魔力，媚而不妖，帅而不艳。明明是男人，却比女人还要好看，却并不显女气。相反，他的英气又是男人中少见的乖戾冷傲，看似随意无所谓，却是很难让人靠近的那种典型。他的防备心太重，秦锦城不太喜欢这种感觉。他的表情冷了冷，直起身背对着雷猛说道， 别急着拒绝我，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，或许你明天就改变主意了也不一定。 那我劝你还是趁天没黑赶紧睡一觉。行了，谢谢秦总的款待，这事儿今天我成了你的情，改天一定双倍奉还，但地的事儿你想都别想。 在秦锦城看不见的背后，雷猛的目光略微的下沉，闪过了一丝笑意。讳莫如深的眸子在秦锦城高大威猛的背影上顿了顿，然后几乎是没有犹豫地拉门出了书房。一气呵成下了楼，他几乎是没给秦锦城再开口叫住他的机会，当然他也不觉得秦锦城会开口叫他。男人嘛，尤其是像秦锦城这种天生自己带 buff 又有硬实的后台加成的，自然不会在头一回合的谈判中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。他还等着雷猛去跪舔呢，怎么可能求着他让他卖地呢？雷猛嘴角的笑意往上扬了扬，再次拉开了秦家的大门。外面的大雨依旧，唯一不同的是没有人再跳出来挡住他的路了。雷猛掏出手机打算给自己叫个车，就看到刘琴从旁边的长廊里跑了过来，气喘吁吁的，这跑到他面前双手撑着膝盖缓了缓才开口说话， 雷少你住哪里，我送你回去。 雷猛狭长的眸子眯了眯，后退一步，抬头往二楼大概是秦锦城的书房的位置望了一眼。 秦总的意思 啊？ 刘琴的目光闪烁，看天看地看雨，就是不看雷猛。 嗯，那就多谢秦总好意了。 雷猛掩了掩嘴角低声笑出来，也不去揭穿刘琴的谎言。对于这个男人为什么要撒谎，雷猛一点都不想去探究，他一向都是众星捧月的存在，有人愿意讨好他，他没有要拒绝的道理，尤其这个人还是秦锦城的人。刘琴耳根红了红，更不敢去看雷猛了。外间传言雷大少天秀神颜，这一眼误终身，不笑的时候还好，这笑起来直男也能够掰弯的。话说他刘家就他一个儿子，一脉单传，他可不想到了他这里给绝了后了，还是不看为好。不看不看，和尚念经，他只是看雷大少病体未愈又要冒雨前行，这才好心相送的，与其他无关。雷猛斜躺在车后座，找了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待着，目光放空，盯着车窗外出神。大雨如注，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他明明记得离开墓园的时候雨已经停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下起来了。一阵秋雨一阵凉，雷猛下意识地拢了拢身上单薄的衬衣，这才想起来西装外套还扔在秦锦城家的客房，也不知道那个男人会怎么处理呢。雷猛胡思乱想地想着， 脑海里又闪过秦锦城那张高冷禁欲的嘴脸。这样的一个男人，不知道情动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副勾人的模样啊。雷蒙下意识地舔了舔嘴角，突然有些好奇了。有些东西啊，就像春日里撒下的种子，遇到一场雨就不声不响地长了出来，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不受外物所控制。雷蒙知道这个想法很危险，可他又不太想去控制。现在的他麻烦缠身，还真没有这个闲工夫，想想就想想吧。